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，让故事陪伴生活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时间10点整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，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谁，你回头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，是同学圈中的怪人，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。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。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，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，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。十几年后，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，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，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。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，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。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《完美罪恶》，欢迎收听。 上集当中说到，捕获囚禁张盼玉的幕后指使江森阳被人误杀死掉了，这让苏卫这个帮凶既觉得崩溃，又好像是种解脱。苏峰塔面对突然失去父亲的江沃，觉得自己应该更多的照应他，于是请其他三个人来吃烤肉。放下酒杯，左文轻声问江沃，你还会继续上学吧？ 哼，那还用问？ 江沃勉强一笑，冯琛夹了块烤肉放在嘴里嚼起来。 你确定要上医学院啊？ 嗯， 现在的想法更强烈了，我要当医生。 江沃语气坚定，众人又陷入沉默。苏峰塔举起酒杯说， 江沃一定能当医生。 左文附和道， 没错，以后咱们在医院也有人了。 随即问冯琛，你呢？ 什么？ 冯琛看了左文一眼，以后想干什么？ 金融。 冯琛平淡地说。 呀，厉害呀。 左文夸张地瞪着眼睛，听着就那么气派，估计玩金融的都不是人，是些妖怪。 左文，你想干什么？ 江沃问道。 我嘛，我想当设计师，专门设计名牌包包。 左文微仰头颅，一副唯我独尊的模样。冯琛说， 那你要跟苏峰塔他爸学学。 学什么？ 左文流露出轻蔑之意。 他爸是裁缝，你先跟着学一点基础东西。 冯琛认真地说， 设计师用得着跟裁缝学吗？我设计的都是高级产品，不是大陆货。 再怎么变化，基本规律不变。 冯琛想辩论一番，左文马上失去了兴趣。 来，江沃，干杯啊！ 苏峰塔始终没搭腔。江沃歪着脑袋问道：“ 苏峰塔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“ 我不知道。” 苏峰塔低下头。他们都有称之为理想的东西，那会让他们产生力量感，他却没有，以前没有，